年生肖酒， 天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三伏枯树叶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乔杉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了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叫郑瑶，来自 VIP Kid。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狼来了的故事。村子里有个淘气的小男孩，他喜欢撒谎。一天他想捉弄村民，就大喊狼来啦，狼来啦。善良的村民们正在地里干活，听到喊声赶快去救他。但是他们到了那里，男孩说没有狼，我跟你们开玩笑呢。村民很生气，回到田里。不一会儿，那孩子大喊狼来啦，狼来啦。村民又过来了，却再次被欺骗。男孩开心的大笑，村民们说你说谎，我们再也不会相信你了。后来狼真的来了，男孩十分害怕，狼来了，狼来了。他大声的呼喊救命啊，救命。但是没有人过来，结果这个淘气的男孩被狼吃掉了。下面让我们有请来自 VIPK 的英语外教老师为我们带来英文朗诵。 I'm teacher Kevin from VIP Kid. Today's story, Wolf is Coming. There is a naughty boy in a village. He likes telling lies. One day,He wants to make fun of the farmers, so he shouts, Wolf! Wolf! Wolf is coming! The kind farmers are working in the field. They hear the shout and hurry to help the boy. But when they get there, the boy says, There isn't a wolf! I'm joking! The farmers are angry and go back to the field.After a while, the boy shouts again, Wolf! Wolf! Wolf! Wolf is coming! And the farmers come and are cheated again. The boy laughs and laughs. They say, You tell lies, we will not believe you. Later, a wolf really comes. The boy's very scared. Wolf! Wolf! Wolf is coming!The boy shouts and shouts, Help! Help! But no one comes. The wolf eats the naughty boy.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晚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京开高速新发地路段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大瓦窑桥出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桥进京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玉河的亭桥水榭，通惠河的浩渺烟波，漕运码头的昔日繁盛，皇家粮仓与黄牧场的古老传说。打开文化之门，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第二季，继续带您探访大运河北京段的文化遗产。 北京时间19:07，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从今天开始，8月6号到8月10号，从周一到周五，我们要开启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的第二季。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从玉河开始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来自首都师范大学文化遗产学系的主任奚志群教授，欢迎奚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我们本期节目的选题策划人张欣。 大家晚上好。 节目的开始呢，给大家留了这样一道互动题目。我们北京的很多地名其实都和河有关系，和水系有关系，和桥和闸有关系。那么以下北京地名当中，哪个和元代通惠河漕运无关？下面的哪个地名和元代的通惠河漕运无关？有很多修饰的词语啊，一共是三个选项 A 沙滩 B 北沙滩 C 北河沿，把您认为的那个和元代通惠河漕运无关的选项选出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那么答对的听众就有可能获得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说到这个玉河，咱们首先厘清一个概念啊，因为在第一季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长河，说到长河的时候，我们似曾也说过玉河这个名字。那么其实在不同的朝代，这个玉河它的流域啊都不大一样。我们要请奚老师先给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说的玉河指的是哪一段。 这个玉河呀，在北京历史上元朝就出现了这个名字，它主要指的就是从后门桥，也就是今天什刹海东侧的这个万宁桥出来，一直沿着皇城东墙外啊向南流，流出大都城的这段河道。 嗯， 这是元代的玉河的概念。到了明朝也有玉河的概念。明朝时期呢，把整个的通惠河啊这条运河都称为玉河啊，所以呢这俩概念还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主要探讨的和大家聊的就是元代的这段玉河。 就是 元代的这段玉河现在在北京城里头啊，有多长？在哪儿呢？ 现在能露出水面的就是从后门桥，也就是万宁桥，一直到东部鸭桥啊，这一段呢也是前些年刚刚把这盖掀了重新露出来重新找到的啊，所以它是被列入到世界文化遗产中间去的。 嗯， 对，我查了一下资料，这一段差不多就是480米，因为我们第一季的那个大运河系列节目是说到了什刹海，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从什刹海就是下面这个东南侧的这个万宁桥说玉河， 嗯， 往东部 就是第一季和第二季是连着的， 对， 水系是蜿蜒往前的，我们这个也是连着的啊。虽然播出时间没有连上啊，但是第一季和第二季我们是有连续性的。那其实还有一个概念，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我们今天啊，比如说东便门出来了，你就上了。这个通惠和北路，对吧？ 对， 你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你会看见，哎，你要是从西往东开右侧的这个通惠河，那么其实这个通惠河在不同的朝代它其实指的也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往前倒到元代，那元代哪叫通惠河呀？ 元朝由郭守敬修的这条运河整个的都叫通惠河， 嗯， 啊，它的起点呢就起自今天昌平的白福泉，然后经过像颐和园的这个昆明湖，当时叫瓮山泊，然后经过这个当时大都城的西墙的和义门的水关，流到大都城里边，然后流到海子，也就是今天的什刹海，再通过后门桥，也就是万宁桥，走玉河，出大都城的这个南墙的水关，然后转而奔东，一直流到今天通州张家湾的高丽庄驻北运河，整个这段现在我们通常称说是82公里， 嗯， 其实原始地理志记载是164元里142步， 哦， 啊，但是元朝的里数呢比我们现在的华里呢要稍微短一点， 嗯， 所以应该说不到82公里，但是整个这个河道都叫通惠河。 哦， 这是由忽必烈啊，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命名的。 那时候通惠河是一个更长更大的流域啊。 对， 那到了明清时代这通惠河的概念就发生了变化。 对，因为明清时期呢通惠河呢已经入不了北京城了，它的终点呢就是在东便门外边的大通桥， 嗯， 所以明代以后这个通惠河指的就是从大通桥向东一直到高丽庄入北运河的这段河道， 嗯， 也就是我们现在通常说到的通惠河。 对，其实我们现在生活在北京觉得哎，好像水挺少的，但是往回穿越的话，明清时期包括元代，北京是一个河岔纵横啊，出门就能见到河的这么一个城市。 对， 嗯，其实说到我们今天的玉河啊，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也是冒着酷暑来到了美丽的玉河，嗯，我们来听一下他在玉河采制的录音。 什刹海是京杭大运河的末端，过去呢是个漕运码头，这个桥啊叫后门桥，也叫万宁桥啊。这个桥呢现在已经成了文物了，前年申遗这个已经批下来了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在玉河遗址公园。玉河是北京城内一条历史悠久的河，它是元代通惠河的一段。居住在这一带从事胡同游的张国庆先生告诉我，他小的时候呢在玉河遗址上面其实是建了很多房子的，有一条非常窄的胡同叫东部鸭桥胡同，现在那些胡同早已经拆除了。 就是在原来我小时候，这个是一窄窄的小胡同 啊，就这河道上面是个胡同。 原来不是填了吗？ 嗯， 小的时候啊， 嗯， 就是前门东西这条大马路护城河还在呢，后来在我好像我记得是我8、9岁、10岁那弯上给扩上盖。 从2006年开始，北京开启了玉河历史文化恢复工程，700多岁的古玉河也在平安大街的北侧重现了水川街巷的历史景观。这里离南锣鼓巷特别近，和人来人往的南锣鼓巷不同，这边的游客相对少，但是会有一些从事胡同游的师傅带着游客到这边，介绍一下这边是古代的通惠河遗址，也是我们国家的文化遗产。 在玉河遗址公园附近还有玉河庵、东部鸭桥等历史遗迹，更多详细内容将在直播间和您一起分享。 这是张欣在玉河附近啊采制的录音。 对， 当时和你聊天的这个师傅，他我们听到车铃的声音， 是 他 是就是一个蹬三轮带着大家胡同游的一个师傅。我呢其实当时啊，我是在玉河边上走，我就听到一个师傅在给别人介绍，我觉得介绍特别好，但是他是一边在骑车一边介绍，就直接过去了，我也不好意思打断人家，就觉得很遗憾。结果后来那师傅送走了那波客人，后来我们又在胡同里遇上了。遇上了我就说能不能哪天，因为我那天有事儿，我说能不能哪天我再来一趟，您再带着我游一次。 聊十块钱的师傅哈。 然后我也就想听听他讲这个玉河是什么样，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民间叙事，他和这个咱们教授来说是不一样的。但是不巧那个师傅去西安玩了去了。那我一联系呢，他又给我推荐了这个师傅，他们都是从小生活在附近的。 对，他对这儿其实有感情的啊。所以你果然是坐了车，师傅跟你讲了啊。 他那个铜铃特别好听，我特意录了一点。 其实说到北京的这个河啊，和我们的城墙和这个城市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节目之前啊，我们聊到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以前也和大家说过啊，我们做过一期东岳庙的，那么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碑啊，就是赵孟頫的行楷啊。赵孟頫那个时候生活在元大都，他是元初的一个著名的书法家，然后呢他有一天在这个城墙边上走着走着，怎么就一个没留神，当然他在马上啊，这马走着走着一个没留神他掉河里去了。那个西老师讲讲这段。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啊，就是也是赵孟頫自己记载的。当初呢他骑着马在大都城的这个皇城的东墙外边走，而大都城皇城的东墙外面恰恰就是咱们说到这个玉河，而东墙和玉河之间的这个道路啊比较狭窄。所以赵孟頫骑着马走在这个路上，不小心马被绊倒了，直接赵孟頫就掉到河里去了。 折河里去了哈。 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消息后来被皇上知道了。而皇上呢对赵孟頫呢非常的看重，所以为了这个补偿赵孟頫，竟然下令把元朝皇城的东墙再往西移了两丈多。 就是路拓宽了。 路拓宽了。 由单行改成双向的了。 那有可能。所以这个故事呢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 就说明那个时候真的大家要出个门什么的啊，旁边就是河啊，加上河道不宽。那个给移多长多远来着， 两丈多。 两丈 啊。 向西移了两丈多，也就是将近六米吧。 对。 六米多。 一丈是三米三啊，其实还真的移的不少呢。 那不少，那而且要动很大的工程啊。 可不是， 你把这个 墙整个 皇城的东墙，不是拆一小段啊，整个东面这段墙都要拆掉， 对， 它才能拓宽这个道路。 可见皇上对赵孟頫有多么的器重和喜欢啊。其实，玉河沿途这个区域的变迁也是随着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断的变化。我们今天看啊，有好多地名其实带着那个时代的历史气息，比如说沙滩啊、南河沿、北河沿、银闸胡同、水簸箕胡同、东板桥胡同等等啊，这些其实都是沿河的一些地点，当时是吧？ 对， 都 是跟这个玉河有关系的。你比如说板桥，板桥胡同，实际上呢，就是历史上这儿有一座木桥，啊，有东板桥、西板桥是木桥，后来呢，才慢慢的到明清的时候才改成石桥，像水簸箕，应该就是在东板桥胡同那一带，说明它地势比较低洼，这儿容易积水。所以他才有这样的名字 水簸箕啊。这也是很形象。那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留了一个互动问题，以下北京地名当中哪一个和元代通惠河的漕运没关系，您把它选出来。 A 沙滩， B 北沙滩， C 北河沿。其实认真听刚才的这个节目，答案已经出来了。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其实通惠河在元代是一个更大的流域和范围啊。其实古代御河景致非常的美，这个一个城市因为水而显得灵动。那么文人墨客生活在这里啊，也曾经留下了很多描写这个御河沿岸风景的文字。比如说明代的四大才子啊，我们看电影都知道这个文征明，他当时呢就是在这个御河东岸居住，他在这儿还写了非常有名的一首诗。但是这个诗啊有俩字特别特别的复杂，我要让西老师给读一下。春水一湾新柳，这个这 找着呢我。 总之就是这个景色特别的美。之前呢也有诗人留下过啊，只不过这个诗人不是很有名。他说御河清浅小林林，绿漾水平柳平沙柳色新，两岸楼台春似画，紫溜风滚落花尘。可见是很美的一番景致啊。 对，紫溜应该也是那个马，就刚才咱说的那个。 对 对， 赵孟俯落马，他这个还是紫溜风滚，让我一下又想到赵孟 俯。紫溜就是在广东话里马楼，其实马骝是猴的意思啊。 是吧。 其实这个景色特别好看啊。那如果我们今天其实来到这个御河公园的话，能看到哪些景色？那天张欣是去了，给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那儿有一个御河庵，其实就是在这个平安大街的北边，挨着御河那儿。这个御河庵要建成一个御河博物馆，但是呢就是一直没有开放。不过大家要是想看啊，可以踮起脚尖儿，就是那个，因为它和平安大街中间就是用绿色植物做了一个隔离带，也没有墙，就把手机抬高了就能看到里边有一这一个古风古韵的那么一个小院儿。然后另外我觉得就是这个御河特别漂亮，真是有那个说它以前就是有这个秦淮的那种景色， 对， 有江南风景。 对，然后呢，而且这个它的河道啊，有这个有水的和没水的两节儿。这个400多米的那个是有水的，上面还建了有曲桥，边上还有太湖石，就是按照咱们传统的那种园林的那种设计来建的。另外还有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更古朴的那个原来老的河道。老的河道据说还是有明代和清代不同的层次，是吗？齐老师您去过吗？ 对，这个御河这个河道整治的时候我去过。而且我看到当时那个澄清钟闸挖掘出来那个遗址就是它这个河道肯定是因为它是进积水滩玉渊潭的那个积水滩和什刹海的最重要的一段河道，所以历代呢对它都有维修最基础的肯定是元朝的，比如像那个澄清钟闸、澄清上闸，这都是元朝当时的。还有现在非常有名的刚才那个师傅说到的后门桥，也就是万宁桥，这都是元代的遗物。 对，说到这个闸啊，其实在元代通惠河上有20多道闸，那么 24个、 那么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就有我们今天说到的啊， 澄清上闸。 澄清上闸啊，那么多闸里，这个闸为什么就列入文化遗产了？ 首先呢，它是元朝的这个文物，历史有700多年的历史了，再一个呢，它的位置很重要，它的位置呢就是元代的通惠河进入到什刹海，当时叫海子，最后的一道闸和桥，也就是说过了这个万宁桥和澄清上闸，就直接进到海子里去了。那么海子是京杭大运河的什么呢？就终点码头，所有的物资都运到这里来集散，所以它的这个位置也很重要。 谢老师研究过吗？为什么我们管一片水域叫海子？ 那就说明当时它是比较大嘛。 我听着那个胡同游的师傅他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蒙古人他们没见过特别大的水面， 他们来自于草原 对，还有一种说法您听过吗？习老师 没听过， 你讲讲 讲讲。 就是说这个 哎，我一时也想不起来， 让张鑫再想想， 我再想想。 收音机前的您，如果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者说您有一种猜想的话，也可以和我们分享。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为什么我们管那一片水域叫海子呢？啊，这个 因为它总体上还是比较开阔水域。 对， 我想起来了， 说 他就说，因为这个这边上里边住的皇城里边住的是皇上，他就说这个皇上呢是龙。龙身边的水就应该是海 啊、嗯，那为什么加个子、啊、海子 嗯，那这他就给我解释了为什么叫海、嗯、 就是反正水特别多特别大像海一样大是吧所以叫海 挺好 那你照你这么说那北海是吧 对 还有中海 什刹海咱们都叫海吗、 对对对 对、嗯、我觉得这个海子的子可能是后面人们就是出于亲切啊，就是叫着叫着加上去的 海子。 不， 不是。 根据文献的记载，当时就叫海子。 哦。 而且后门桥，正式的名字叫万宁桥。还有一个别名就叫海子桥。 海子桥。 对。 或者也可能是元代蒙古语的音译之类的，我猜。 跟这个应该是有关系的。 嗯。 啊，应该是有关系。 那咱们揭晓一下答案吧，其实也很明显了。我们的问题是以下北京地名当中哪个和元代通惠河漕运无关 ?A 沙滩 ,B 北沙滩 ,C 北河沿啊、嗯。正确答案是西老师。 北沙滩。 啊、嗯、北沙滩在哪儿呢 北沙滩远了都海淀区了跟运河没有关系了。嗯对吧海淀区和朝阳区交界的那地方。 啊、嗯、可能当时也附近有水所以也这么起名了。 是那边还有一个南沙滩儿、 嗯， 有个北沙滩儿，有个南沙滩儿、 嗯， 说明那片肯定是有水， 嗯， 而且是有这个沙子啊形成的这大片的沙子， 嗯， 所以叫沙滩嘛。 它离清河不太远了， 嗯、 对对对、 嗯， 跟那边清河水系应该有关系。 对，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您再开车。刻意的去看看北京的这些地名仔细看啊各种各样的你觉得它其实都和水有关系 嗯 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打开文化之门开启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的第二季继续跟您说玉河一会儿见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七点到八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请起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墙墙联合版的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突出夸美潮 美潮 Meco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 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玉河的亭桥水榭，通惠河的浩渺烟波，漕运码头的昔日繁盛，皇家粮仓与黄牧场的古老传说。打开文化之门，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第二季，继续带您探访大运河北京段的文化遗产。 北京时间19点32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从今天开始，8月6号到8月10号，从本周一到本周五，我们《打开文化之门》要开启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的第二季。在第一季的节目中，我们结束于什刹海，那么我们这一季的节目将从什刹海继续沿东南而行。我们今天说的是玉河。再一次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来自首都师范大学文化遗产学系的主任奚志群教授，欢迎奚老师。奚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我们本期节目的选题策划人张欣， 大家好。 节目的下半时段也给大家准备了一道互动题目，题干是这样的：以下北京的古桥当中，哪一座和古代大运河漕运没关系？以下北京的古桥当中，哪一座和古代大运河漕运没关系 ？A. 东部鸭桥 ，B. 西鸭桥 ，C. 永通桥。把您认为的那个和古代大运河漕运没关系的选项选出来，一共有三个 ：A. 东部鸭桥 ，B. 西鸭桥 ，C. 永通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答对的听众就有可能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节目的上半时段，单兰兰、红十字还有明明马，他们都非常一致的选择到了北沙滩这个选项，就是和元代的通惠河漕运是没有关系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互动。那么说到这个玉河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是不同的样貌，在明代的时候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是什么？谁主导了这个变化？我们让奚老师给讲讲。 元代的时候这个玉河是漕运的一个河道啊，但是实际上到了明朝，整个的这个玉河由于水量不够，所以漕粮呢已经运不进北京城了，那么这段玉河呢， 就在皇城的东墙外边变成了京城老百姓休闲的一个地方啊，在这儿呢休闲纳凉，然后小商小贩在这儿卖东西，所以呢是很热闹的一个地方。但是这种热闹呢就打扰了皇城里边的皇帝，所以到了明朝的这个宣德年间啊，皇帝呢因为东墙外边啊这个御河太闹，所以呢就下了一个决定，就是把皇城的东墙向东又迁移了啊，然后把这段御河呢整个的包到皇城里面了。所以从此以后这段御河就真的成了皇家的御河。 对 啊， 这你们太闹腾，甭在这儿了啊！我都圈到我这自己的圈里头啊。 是是是， 这也是皇上啊。 他也把一段风景啊圈到了皇城里边去了。 对，所以普通百姓是无缘在这，虽然漕运不行了，但是水还是有的啊。你在这河边走走逛逛的机会是没有了。 对，我觉得这个对比跟元朝那对比还挺鲜明的。元朝是为了一个诗人，就是把皇城往里挪了，然后这个呢，为了自己轻轻又把皇城往外挪了。 对，这个皇上都很任性。 对，忽必烈还是非常重视汉臣的。 嗯 啊，他在统治时期很重用汉族的官吏，比如像修北京城的这个刘秉忠， 嗯 啊，还有修大运河的郭守敬，这都是汉族的这个官员，他都是非常器重的。 对，所以比如说像赵孟俯那样的事儿出现了之后，他要做出一个姿态， 是 为了你的人身安全，我宁愿把皇城往回缩六米六，是吧？当然了，就老百姓呢和汉臣和我要器重的或者做出姿态的臣子是不一样的，那我就你们为了安静，我都拢到我自己的院子里来了。嗯，那其实听了半天啊，很多朋友说什么东部压桥西压桥，就感觉这什么意思，这桥是怎么来的，它为什么叫东部压桥，这后面有故事，我们让西老师给讲讲。 东部压桥呢，它的位置呢就是在这个今天平安大街啊靠北侧啊，也就是东部压桥胡同的南口这个地方啊。原来这地方确实是有一个桥啊，根据文献的记载是明朝永乐年间修的啊。为什么叫东部压桥呢？有不同的说法啊，其实它的名字也发生不同的变化啊。明朝的史料里头记载它是叫不梁桥啊，不呢就是布匹的布，梁呢就是粮食的粮，就是说传说这个地方是有卖布匹和粮食的这个市场，所以才叫不梁桥。 嗯， 后来呢又变成了布字的布和这个力量的量，布量桥。 嗯， 这样呢就说一个什么故事呢，说当初明朝修皇城北墙的时候啊，扩建这个北墙的时候，把这个桥的一半给它压上了，然后这由于桥本身就不宽，又一半被压上了，所以剩下那一半呢用布子就量就可以了。 哦， 啊，到后来呢就变成了东部压桥。为什么叫东部压桥呢？因为那边有一个西压桥，啊，西压桥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今天景山公园的这个北口， 嗯， 啊，不是景山西街的这个南口， 哦， 啊，也就是北海公园的北门附近。 嗯， 啊，这个地方呢，当时也有一座桥，啊，叫西压桥。西压桥呢，也跟这个皇城北墙有关系，说是皇城北墙扩建的时候把这个西压这个桥给压上了， 就整个给压上了。 哎，整个给压上了。 嗯， 然后呢东边这个桥呢不压，说当时的这个墙呢是有点倾斜的，从西向东然后向南偏，所以到了这个东部压桥这地方恰恰把这桥给闪出来了，没压的，所以叫东部压桥。 嗯， 东部压桥。这两个桥呢历史上确实存在。 嗯， 因为它恰恰是从元朝以来进到北京城里头的两股水的这个经过的地方。 嗯， 像西压桥这地方实际上呢就是进到皇城里边的，从玉泉山进到皇城里边的那个金水河的必经的地方啊。而东部压桥这地方就是刚才咱们一再说到的御河漕运的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两座桥从位置来说，一东一西基本上是平行的 那恰恰又位于今天我们的这个平安大道上。 嗯， 而今天的平安大道恰恰就是明朝皇城的北城墙。 嗯， 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西押桥啊和东部押桥它是有连带关系的。 对， 恰恰是西边押上了，东边没押上，所以叫不押。 对 啊， 估计 这跟现后来民间说到的，说这个民国的时候又把这个皇城墙拆了，这个不再押这桥了，就叫不押桥了。我觉得好像有点牵强。 哦，在那时候他没有完全按照元朝的都城去建明朝自己的这个皇城嘛，那还是往西往南挪了一下。那这个挪肯定是之前做了很多的这种测算啊，古代堪舆学，那西呀东部呀，这可能当时就想，哎，这儿压上好，这儿不压上不好。我们揣测啊，可能是有这个细节，历史无法还原嘛，那我们猜它为什么是不对称的，而为什么一个压而一个不压啊，也许有这种可能。 对，这两条水道肯定是早就存在， 就是客观存在的。 对，起码元朝的时候就存在了。 嗯， 文献又记载是明朝永乐年间修的桥。 哦， 那么修桥肯定是为了交通方便了。 嗯， 为什么要在这儿要用墙给它压一下？这就跟刚才您说的，这个可能是跟一些个对前朝的一些个重点的地区给它压住王气。是不是有关系？ 我不能让你卷土重来呀、 啊！这个是不是可以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嗯嗯，现在这个东部押桥就是大家看不见了，因为它被埋在了平安大街底下。 嗯， 但是西押桥虽然那个桥没有了，但是它是不是还有一些历史的遗迹啊？是放在了这个石刻博物馆里面？ 对，我看到一个资料，就是西押桥的那个叫吃手啊，说是放在。北京石刻博物馆，就是五塔寺那个地方， 嗯， 而且还给它又修模拟了一个桥，给它镶上了。 啊、 哦，但是我查查资料，我也没看到它那个原样是什么。 嗯， 它跟那个万宁桥边上的那个石兽，镇水石兽是不是一个样子？我还没有做对比。 嗯， 但实际上镇水神兽这个吃，确实是跟水有关系。有史料记载或者说传说记载，他是龙的儿子之一，九子之一，而且呢是能肚子很大，能容很多的水。但是一般的吃手呢是放在这个出水口这地方，比如大家去故宫， 嗯， 是吧，太和殿那个台子上有出水的那个口，那个龙头， 那叫 吃手。 嗯 啊，而真正的避水神兽呢，有一种说法叫八下。 哦， 啊，就虫子边一个八，从那边一个夏天的夏，这两种到底是什么关系，也是值得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的。 反正都是大家一种对平安啊、对吉祥的一种期望的一个象征，放在那儿了。反正我镇着你， 对对对，是是是 啊，就是美好的愿望啊。嗯， 就这种镇水的神兽有很多， 嗯， 像 牛好像也是， 牛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是啊，像铁狮子， 嗯， 像沧州铁狮子，其实跟大运河这个镇水也是有关系的。 嗯，它衍生了一系列这样的， 对 对, 对， 类似于图腾啊，或者是象征物的这么一些东西啊。那说到了这个东部押桥啊，还有我们说西押桥，刚才给大家出了一个互动问题，就是北京的古桥当中哪一座和古代大运河漕运无关？很多朋友选的是第二个，就是西押桥。也有一个朋友红十字选择了 C 永通桥啊。咱们可以先解释一下永通桥在哪儿呢？现在 永通桥其实就在通州。 嗯。 俗称的就是八里桥。 八里桥，八里桥， 或者叫东八里桥。 这八里是距哪儿？八里？ 就是恰恰这个桥距北京当时的明清北京城的东城墙有八里。 哦，距离市中心八里。哦、 对对对、 嗯， 它这个桥，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 也就是说，出了通州城，不管是水路还是陆路，都要经过这个八里桥，然后把这些物资运到北京城里。 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嗯， 到清朝的时候啊，这个为了把物资很好的很快的运到北京城， 当时雍正皇帝特意下令要把从通州一直到长安门这道路修成石板路啊，修成石板路，然后这个石板路修好以后，这个雍正皇帝特意写了一个记， 嗯， 啊，就是叫这个通州石板记，然后立了一通石碑，这通石碑就立在这个永通桥的东桥头上， 现在还在那儿呢， 现在还在、 哦啊。我觉得碑有的时候保存的还是挺好的。 就叫御制石道碑嘛， 嗯、 啊，非常有 名。它那个碑在一个亭子里面，那个亭子还是黄色的琉璃瓦， 嗯。 亭子是后来被毁掉了、 哦、 前些年又重修的，但碑一直在那个地方。 嗯，那其实刚才谢老师也说到了啊，元代的时候北京城里有24座闸。 嗯， 之前呢我们也说过这个闸，有河就有闸。那通州的这个地理位置啊，它的海拔它的水平面是比这个我们说水源地啊、 嗯、 比西北要低的，那怎么能够沿途北上呢，往西北走呢，那只能靠闸是吧， 是 闸都是成对出现的。那我们可以说说这24座闸都是什么，然后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和故事，给大家稍微列数一下。 这个24个闸很多，要一一说的话、 嗯、没有，您捡几个重点说说。 我觉得捡几个重点的说一下。 嗯嗯。 先说西边的第一个闸，就叫广元闸，广元闸是分成上闸下闸，它现在的位置呢还有，而且遗迹还在，就在这个紫竹桥。 嗯。 大家如果走西三环，走紫竹桥，紫竹桥的东北角那个地方有一个广元闸的路，从那儿走进去就能够看到这个广元闸了。 嗯， 这个广元闸呢是元代修通惠河第一座闸。 嗯， 这是很重要的。 嗯， 再有的闸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万宁桥的那个澄清上闸。 嗯， 还有这个东部鸭桥这边有一个澄清中闸。 它这是三个闸，什么上中下， 哎、哦，就说明它很重要嘛。 嗯 啊，澄清上闸、澄清中闸、澄清下闸，这三个闸的作用是什么？是漕船最终进到海子终点码头的最后要经过的三个闸。 嗯 啊，现在呢，像万宁桥还有澄清上闸，这已经列入到世界遗产去了。 嗯 啊，刚才那师傅说到，说前两年这个大运河申遗。准确的年代应该是2014年的6月22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京杭大运河、把大运河申遗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北京在这个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中有5个这个点是遗产点、 嗯、 这五个遗产点呢有2段河道，一段就是刚才今天咱们重点说的这个玉河，还有一个呢就是通州的通惠河。 嗯， 这是2个河道，还有3个遗产点，一个呢就是这个什刹海，什刹海作为一个遗产点，再一个就是这个万宁桥， 嗯， 还有就是万宁桥下边的这个澄清闸， 哦， 以及这个澄清中闸，这都是遗产点，所以它也是非常有名的， 就是元代的东西， 都是元代的东西， 嗯， 现在的这个东部鸭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桥。但真正的那个原来的那个东部鸭桥实际上是在这个平安大道的这个路下面。 嗯。 而今天修的这个象征性的东部鸭桥下边的那个遗址，那是澄清中闸。 哦。 那才是最有价值的文物呢。 对， 嗯， 沧海桑田，城市一直在变啊。今天我们听西老师讲，你下次去那个东部鸭桥的时候，你穿越一下哈，你脚下的那个闸其实是最有历史感的。 对 对, 对，嗯，那是最珍贵的。 对， 大家一定要看那个，那个桥，可以看。但是它真正的桥在它在南边一点呢。 对， 对，它就是真正的桥，实际上是在，平安大街的底下，在大家是看不到的。现在它新修了一个桥，就在闸的上面。 对对对， 就是很漂亮。一个是，另外一个它又那么古老。 嗯 嗯，另外大家其实再往北走不远，就是我们提了很多次的万宁桥，然后而且那个万宁桥的那个镇水兽就在水边，是桥的下面一点儿。 对对对， 水边上，感觉很好。 他都在那儿趴了700年了。 对， 你看看他啊，他看过无数的人。这是咱说到了这个澄清闸啊，上中下这地儿特别重要。我们要再往下捋呢，有没有比较重要的闸了？平津闸。 再往下闸，那就是庆丰闸和这个平津闸。庆丰闸当然很有名，很重要。但是已经没有了，现在虽然那儿修了一个象征性的这样一个纪念碑，但是闸已经没有了。庆丰闸再往下，那就是平津上闸，就是今天高碑店通惠河上的那个闸。这平津上闸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也是分成三个闸：平津上闸、平津中闸和平津下闸。今天高碑店这个呢，就是平津上闸，而且它保留的遗迹还是比较多的。有那个闸墙，还有挑闸石，还特别是它边上有一个元代的通惠河上面的漕运的码头，这个是非常珍贵的，就是通惠河上有很多的码头，但是唯一保留下来的一个元代的码头的遗址就在这个地方， 高碑店， 就在高碑店平津上闸这地方，所以大家要去看通惠河。走高碑店那边一定要到平津上闸去看一看。 对，刚才西老师说的这些点啊，我们在明天后天整个这一周啊，周一到周五的节目中都有涉猎，包括我们在四五的时候还会跟大家说说粮仓啊、黄牧场等等，这都是大运河在北京城啊留下的文化遗迹。其实西老师一直研究文化遗产和这座城市的历史打交道，研究北京历史。那您觉得大运河文化带对于北京城它的影响是什么？您研究这么长时间，您最深切的感受是什么？ 运河的修造，它是有两个基本前提的，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它主要是运输物资的，所以运河是首先是向着首都修的，哪地方成为首都，它需要大量的物资，那么古代的时候，水运是最便捷、最方便的一种运输方法，所以运河首先是向着首都修的。第二呢，就是运河它又是向着军事重镇去修啊，那么军事重镇往往它需要大量的物资，要有大量的士兵在这守卫，所以运河呢也要起到一个运输物资的作用。而咱们北京呢，恰恰这两个特性都是具备的啊。在元代以前，北京成为全国首都之前，北京其实长期是军事重镇，特别是隋唐时期。 对， 所以大家知道隋代的大运河是修到北京的，那时候北京是军事重镇。然后到了元代，其实从金朝开始，北京已经成为了 都城 了，金朝的都城。所以北京的运河的历史从金朝开始修起，当时修的这运河主要是从山东地区向北京来转运物资。等到元朝，北京成为了全国的首都，那需要的物资就更多了，所以这时候南方又是经济重心，所以通过京杭大运河把南方的物资源源的运到北京，所以运河对于北京而言它是一条生命线， 对于北京而言是座生命线。北京的地理位置啊，它的政治地位就决定了它注定有运河存在。 对， 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们在这座城市里穿梭啊，可能感觉不到运河文化的那么细致的这种冲击，但是听了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再走到北京的某一个地点的时候，能感觉到，哎，这个地方有水，原来曾经有水流过，有运河流过。那么节目的下半时段，这道互动题目啊，哪一座和古代大运河漕运无关的桥，就是西崖桥了。西崖桥在哪儿？ 是在景山中街， 景山西街的北口啊， 西街 南口。 它和这个大运河漕运有关， 北海北门的东边一点。 好，我们要恭喜紫云得到了今天的奖品。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下次节目我们再见。